第37集，傅云宪搅黄了他的机会，许苏怨气冲天，但也无计可施，只能故意不配合。你说东我往西，你说下来我偏坐着， 人走了我也坐着，我就不下来。 许苏把头扭开， 我得去上节目，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清的。 晚上跟叔叔一起回家，小东西跟自己闹过不止一回，哪一回不是色厉内荏，有始无终。傅云宪也没太往心里去，照旧以美食相诱。想吃焗龙虾还是烤帝王蟹，叔叔都给你做。换平时许苏早就缴械了，他小时候日子过得苦，三月不知肉味是常有的事儿，所以既吃不既打，一点口腹之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然而今天不同了，许苏摇头， 不去。 好啊，你养着我。傅云宪似乎很明白许苏在别扭什么，脸上带了几分妥协与不耐烦，揉了揉他的脑袋说，你养着我行了。醉人醉语许是做不得数，但那话是够伤人的。许苏又想到陈思佳那一番话，两股心酸并作一股，还是摇头， 不去。 顿了约五秒钟，补了一句， 那是你的家，不是我的，以后也会是你和别人的。 傅云宪沉着脸不说话，许苏就自顾自地说下去， 陈思佳挺好的，有才有貌有名气，他这么想跟你订婚，肯定是真喜欢你。你这老东西半辈子都过去了，也该找个真和心意的定下来。 许苏自觉这话说得很得体很大度，想了想突然问， 你们上回就去了拉斯维加斯，所以你是准备认真的，对吗？ 听你的。傅云宪双眉一紧，凝视许苏的眼睛。他本就眉骨清晰，眼窝深陷，如此凝神就显得眼神格外专注。 你是我的老板和债权人，但也是我叔叔，我以后管陈思佳叫婶婶。 许苏心说，我哪有资格不愿意啊？ 反正我会努力把钱还清，离开君寒。 离开就回不来了。见对方铁了心要把界限划清，傅云宪大概是真被惹恼了，放开许苏，冷冷地看着他半晌，一字一顿地警告，你别后悔。说完转身摔门而去。与傅云宪彻底摊牌之后，许苏又把节目组叫进所里，当着目瞪口呆的众人的面，面带微笑把那 VCR 给补拍了。许苏连着几天上班穿西装打领带，还往头上抹发胶，抹得奇多。傅云宪以前不让他干的事儿，他一次性干了个痛快。午休的时候就溜上大露台抽烟，顺便鸟看整座城市。许苏惊讶地发现，远处一幢摩天大楼的外墙上挂着一个燕巢，在高远清澈的天空下金光闪闪。渺小卑微又不知女子之见的燕子怎么能飞那么高呢？他想不明白。文俊踩着尖细高跟从他背后走来，这阵子他都没敢正眼瞧许苏，只敢趁傅云宪不在所里的今天过来搭一句话。文俊叹了口气说， 你这是逆反心理。 许苏下班之后照旧突击去那片棚户区检查，看上回闹过之后还有没有人敢跟苏安娜赌博。他走进巷子，左右街坊纷纷冒头，都跟看鬼似的看着他。许苏东去西看的仔细分辨，发现苏安娜牌桌上常见的那些麻有一个不少，这会儿都老实的待在自己家里，顿时心情大悦。甭管是怵他还是看不起他，只要不把苏安娜拉上赌桌，许苏自认就算是目的达成了。他神色自若，主动跟街坊们打招呼，甜甜的叫着， 叔，你今天气色真好。 那个把手伸进苏安娜裙子里的中年男人脸色大变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那天晚上许苏一场大闹差点把他给宰了，自家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半掩半合，苏安娜就坐在一眼可见的地方，对面只有一个留眉，两个女人边嗑瓜子边聊天，其中一个不时的唉声叹气，叹气的是苏安娜。上回虽然一个巴掌挽回了些许颜面， 但到底没闹出好来。傅云县没派秘书过来送钱，那些麻友也再不乐意上门了。苏安娜抬眼看见儿子进门，也用一种相当阴晦复杂的眼光看着他，像胡狼瞄着兔子，蛇盯着青蛙，反正不像是母亲。还是干婚介的刘梅眼力劲好，见母子二人神色古怪，主动起身招呼许苏。 苏苏回来了，我正跟你妈商量着，这周末让你见一见我手头的小姑娘。 这话听着跟保姆似的。以前刘梅也会跑来给许家许苏介绍，但许苏不热络，苏安娜更不热络。她认定了以自己儿子的出众样貌，怎么也得找个宦家小姐，富商千金。许文君那死鬼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唯独皮相无可挑剔。这个足以发迹于社会的巨大优势也遗传给了他自己的亲儿子。但刘梅介绍来的女孩呢，大多出自工薪阶层，小康人家，苏安娜没一个看得上。在他认识的所有人里，傅云县是最有钱也最有社会地位的。这回苏安娜会把刘梅请上门，一来没人陪打麻将，实在是闲得发慌，二来经过那晚一场大闹，到底想起来儿子也到了适婚年龄，不清不楚地跟着那位大律师似乎毫无前途。女孩子们的照片存在刘梅的手机里，苏安娜已经挑选过一阵，在详细地问过每个人的家底之后，最中意的是一个家纺厂老板的女儿。那女孩虽然长相平平，既矮且胖，但她老爸的厂年销售额过亿，她手里拎着的包是爱马仕。在这等硬件面前，矮是小鸟依人，胖是珠圆玉润，所有的缺点都是浮云。刘梅说了，小姑娘自己卖相不好，所以对另外一半的学历家境全无要求，就想找个漂亮的。许苏接过刘梅的手机，挑挑拣拣，照片里的那些女孩子不是尖腮大眼过犹不及，就是姿色平平，让人毫无欲望。许苏嫌弃地翻过十来张，突然被一张照片狠狠地晃了眼睛。照片里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女孩，长着微长的鹅蛋脸，五官明艳成熟，不带妆胜似带妆，浅笑着目视前方的姿态相当大气。到了适婚年龄，许苏也不是没有想过解决一下个人问题，只可惜缘分这东西玄妙得很，他看得上的看不上他，他看不上的再倒追也不顶用。许苏青春期的审美延续至今，他喜欢御姐，美艳大方，波涛汹涌的那类，譬如文俊。苏安娜头一个反对，嫌对方干的是基层民警的工作，显然工作十分辛苦。许苏没当面跟母亲呛，但母亲离开了便问了刘梅，打听出姑娘名叫蒋璇，非本地人，基层派出所的一线民警，家庭背景统统不知，只知道品行能力一概不错，屡获单位认可与群众好评。